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首先要请您听的是赵荣琛演唱的《荒山泪》片段。赵荣琛出身于一个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，上个世纪20年代随家北上定居北京，自幼常随母亲到戏馆看戏，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34年他考入了山东省立剧院，正式开始学习京剧表演。入学之后先学小生后改旦角，他的启蒙恩师就是京剧界的老前辈尚小云的老师孙怡云老先生，开蒙戏是二进宫，在山东演出声名鹊起。抗战期间赵荣琛跟随学校西迁入川，在重庆组成大风剧社，开始演出程派剧目。1946年在上海正式拜程砚秋先生为师。1949年之后，赵荣琛在东北演出多年。1956年调到南京任京剧团的团长。这个时候，赵荣琛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程派京剧演员。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，赵荣琛、王荫秋等程派传人调回北京演出程派剧目。赵荣琛先后在北京市青年京剧团、北京市京剧团工作。建院之后，他在北京京剧院演出。1980年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。赵荣琛培养了很多程派的优秀传人，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吕东明、李文敏、张曼玲、张志云、陈琦、张火丁等等。下面您听的这段《荒山泪》是我台80年代初的一段录音，和音配像等常见的录音是不同的版本，请您听听叶芝这一场这段著名的程派唱腔。

让您听到的是赵荣琛先生演唱的京剧《荒山泪》实况录音。听完了程派旦角的唱，下面我们请您听听老生和花脸的表演。这段是京剧《鱼长剑》片段，由汪正华主演。汪正华、方荣祥主演的《鱼长剑》刺王僚的录像在网络当中很常见，不过呢，流行的版本前面的《鱼长剑》部分音质并不是很好。我们栏目在我台的库存录音当中发现了鱼长剑的录音，音质颇佳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其中的一个选段， 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伍子胥访到了专诸，专诸笑意双全，伍子胥和专诸两个人结拜了。汪正华扮演的是伍子胥。汪正华是上海戏校正字辈的代表人物，在香港演出期间拜马连良先生为师，又得到了杨宝森先生的喜爱，陪杨先生演出。在当时啊，杨宝森和汪正华两个人的扮相嗓音都非常之相似，传为佳话。汪正华先生是杨派艺术的重要传人，扮演专诸的是赵秉孝。赵先生出身在一个票友世家，从小受家庭的影响，上小学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亲在北京的票房活动，青年时期痴迷金牌艺术，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学戏，积极的准备下海唱戏。1939年11月正式拜金少山先生为师，跟随金少山身边学艺，得到了金先生亲授玉果园、白梁关、连环套、法门寺等等剧目。1941年他个人组班演出，和武生老前辈马德成合演连环套取得成功，后来和众多名家合作演出，无论是红花还是绿叶都能展示他的艺术光彩。请您欣赏汪正华、赵秉孝主演的鱼肠剑片段。 这哪是小小虚小真君子，求人当求大丈夫，转兄开门来。 哎呦， 专诸原非痴呆汉，痴呆从来不饶人，是哪一位？ 余下拜访。 原来是位壮士，请到里面。壮士请坐。 有座。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 余下粗国建立人也，心无名运，字子胥。 哦，原来是名副将军，失敬了。 岂敢。 将军为何这般模样？激光千岁召贤纳士，若有机遇定能借兵报仇。 吾有引荐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千岁闻得将军至此，必来相聘。 若得如此，俺无云之信也。闻得专兄笑意双全，令人可敬，亦若与专兄结为金兰，不知意下如何？ 哎呀呀，草莽村夫怎敢高攀？ 余下失意，专兄何必过谦？ 如此后堂禀报家母， 朕要拜见伯母。 请呢。 Thank you.

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戏弥勒》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要请您继续欣赏京剧名家名段。汪正华是著名的杨派传人，他曾经得到杨宝森先生的喜爱，在香港演出期间和杨先生同台，为杨先生剧目当中扮演应二路老生的角色，他的扮相声音都颇似杨宝森。回到上海演出之后，以杨派戏闻名，他的扮相俊雅，台风大气，动作幅度不大，但极具气度，很像杨先生。在中国京剧音配相工程当中，他为杨宝森先生的配相得到了内外行一致的好评。他在《鱼肠剑》当中扮演伍子胥，扮演激光的是吴富有。吴富有是著名的老生演员，曾经在中国京剧院、北京京剧院工作多年，他戏路很宽，他演的很多重要的配角能尽绿叶之妙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一场《鱼肠剑》当中的唱段都是一七者的，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姜子牙无事引吊溪就在这个场次当中。一七者很不好唱，需要掌握住内里的劲头，找好共鸣。汪正华先生的演唱呢，应该说非常像杨宝森先生。请听《鱼肠剑》选场，汪正华扮演伍子胥，吴富有扮演激光。 逃犯 you 戏，我是一股专制的推销之人，大话题。 那与推销汉子，我家千岁唤你上前搭话呀。去走定前，离离远望不受雨天的情。 推销汉子，家住那里？姓子名谁？满南江来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艺术家汪正华、吴富有合作演出的京剧《鱼肠剑》片段， 南腔北调剧集。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弄到了各种摆饰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下面请您欣赏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打渔杀家》片段。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打渔杀家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，戏迷乐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聊戏听戏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知你简单存在我心